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原来有一个说法啊，垃圾呢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好、处理好生活中的垃圾呢？在前一段时间啊，国内大学高校组织了一场有关垃圾处理的比赛。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大学生之间进行了这场比赛呢，促进了垃圾处理的创新，同时啊，他们正竞争努力成为首席的一个环境官。首先我们看一下是一个比赛啊，这个词我们学过，叫 competition 啊，一个比赛。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produce garbage proposal innovations，能够产生、能够创造出一个呢垃圾的一个处理的创新。这里面第一个呢是 garbage， G-A-R-B-A-G 是垃圾的意思哈。垃圾呢英文有好多的翻译方法，除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garbage， 还有呢像 rubbish， R-U-B-B-R-I-S-H， 还有一个词呢叫 junk，J-U-N-K， 都是呢表示垃圾，但是呢不同的国家啊，他喜欢用的词呢不太一样哈。像英国哈、澳洲呢喜欢用 rubbish 来翻译成垃圾，像美国呢可能更喜欢用这个 junk 这个词哈来翻译成垃圾啊。这个无所谓，同学们只要记住这个词哈，用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三个词哈，希望同学们呢能有所了解。garbage disposal innovation 后面跟了一个创新哈。我们说这个垃圾处理呢不是简单的给它扔掉就可以了，我们要进行一个创新哈，后面跟的是呢 innovation， 表示说一个创新哈，垃圾处理的创新。然后呢 they are competing to become， 他们比赛呢想成为这个 CEO。诶，那么听到这个 CEO 是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这个首席的执行官呢？当然不是了哈， That is Chief Environmental Officer。 中间这个 E 呢，它的意思发生变化了，它不是执行了，而是一个环境的意思，也是 CEO， 但是这是一个首席的环境官。该比赛呢或该竞赛呢鼓励学生设计出创造性的一个方法来减少垃圾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好，那么看看第二句的翻译。They were member of the 10 finalists， 十个最终的一个入选的学生或者是选手叫 finalist。 我们知道 final 表示最终的，但后面加上一个 IST 呢表示最终的选手哈，表示说进入到最后一轮的这个运动员哈选手。 Team of National In With The Trash Contest， 鼓励学生 that encourage，后面用了一个词鼓励学生，什么的学生 University student to device， 设计出来 D-E-V-I-S-E 哈，这个词设计。设计呢有很多的词哈来翻译，比如说 design， 还有呢 come up with 哈，这个词组哈 come up with。 那么今天我们用的是 device 这个词哈，设计。当然这个词也可以作为名词表示一个设备来讲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机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device 啊，是一个设备啊等等，好来帮助我们生产的。但这里面是一个动词，设计出 a creative ways， 一个创造性的方法 to reduce waste。 最后呢它这个垃圾呢用的是 waste， w-a-s-t-e， 是我们生活当中产生的这些废物啊。所以说垃圾这个词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叫 waste。 自去年九月份以来啊，来自50所中国大学的超过1400支团队参加了这次活动。学生们使用技术设计和教育等方法来设计解决方案。More than 1,400 teams, 1400个队伍 from 50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参与了 participated。这个词我们讲过participate 参与也可以用这个 take part in 都可以参与了 since last September the students develop 设计出 solutions 一些解决的方案 using technology 用这个技术的方式 design 设计的方式以及呢 education 通过比如说教学啊讲座这些教育的形式来呢提供垃圾处理的这个 solution 解决的方案。好，那么看看该比赛的这个组织者他们为什么要举办该比赛呢？他们希望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比赛完之后呢能够鼓励周围的人变得更具有环保意识和呢更富有责任感。 We hope that the youth can motivate people around them to become eco-conscious. 讲到的一个词呢是 motivate, M-O-T-I-V-A-T, 鼓励激发people around them, 他们身边的人能够鼓励他们变得 eco-conscious, 环保意识非常的强。前面呢是 eco, E-C-O, 它是 ecology, 的一个简写用它前面三个字母表示环境保护。后面是 conscious, C-O-N-S-C-I-O-U-S, 表示有意识的有这么一个想法的人叫 eco-conscious, and,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什么样有责任呢叫 environmentally 环境方面更具有责任心 after this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之后会变得更加有责任心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词非常的好Peter 老师想给大家再重复一遍一个是呢叫 eco-conscious 更具有环保的意识和呢 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 在环保方面呢更具有更强的一个责任感。这十个最终入围的提案呢集中在回收再利用和废物的分类上面那么说他们所提交的这些方案呢集中在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领域。The 10 finalist proposals, 讲到了一个提案呢用的是 proposal,P-R-O-P-O-S-A-L, proposal, 一个提案呢后面集中在哪些方面 ?focus on, 这个词组我们讲过了集中在某一个领域 ,recycling, 这个词我们讲一下回收我们说 cycle 是循环 ,recycle, 再循环是指呢这个垃圾或一些资源的再利用 ,reusing, 再使用 ,reusing and,waste sorting 垃圾的分类后面这个分类叫 sorting sorting 那么这个概念呢目前特别受到我们说人们的欢迎我们尽量呢把我们生活当中产生的垃圾呢给予分类比如说像那些瓶子类呢我们分到一起像一些比如纸类的我们放到一起以及呢像一些厨房的一些废物呢我放在另外一个袋子里面这样便于环卫工人进行呢有效的处理同时呢能够减少他们的工作量因此呢废物的分类或垃圾分类呢从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所以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同学们记下来叫 waste sorting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看看学生们如何来设计一些具有创新的垃圾处理的一些方法来自于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小组正使用生物技术来处理厨房的垃圾他们用红糖和水发酵水果和蔬菜那么会产生一种呢能起到环保清洁剂作用的一种酶这个酶非常的神奇那么该团队呢将这一过程从3个月缩短到了8天我们知道呢产生酶这个过程是非常耗时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具有创新把这个时间大大的给缩短了 A student team from Chengdu Southwest 交通 University is using a biotechnology 用一个生物技术这里面提到一个 bio 是生物的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technology to process kitchen waste 厨房的垃圾哈 ,kitchen waste, ferment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matter with brown sugar and water, 把这个水果和蔬菜哈给他们和红糖以及呢水混到一起哈，这里面这个红糖呢我们不能用这个 red 这个词来翻译哈，这个红糖应该用这个 brown 哈棕色这个词来翻译 ,and water produce enzyme,后面这个 E-N-Z-Y-M-E 是我们说这个酶产生一种酶 that function as eco-friendly detergent, 那么它可以做一个清洁剂来使用，那么这个清洁剂呢是非常的环保，我们在洗碗的时候呢会用一些清洁剂，但是呢有些清洁剂呢会产生一些的污染，对这个环境呢是有坏处的，但是今天这个学生们他们设计的这种酶啊可以有效的处理这个垃圾，同时呢不会留下任何污染物，所以说是非常具有创新的那么一种处理垃圾的一个方法。同时呢这里面提到的一个词叫 detergent, 清洗啊衣物啊清洗我们碗和碟的这个清洗剂哈、啊、叫 detergent,D-E-T-E-R-G-E-N-T。同时这个团队呢缩短了这个时间 ,the team shortened the process, the process 是一个过程啊，把一个东西缩短了，我们想到一个词叫 short, 啊短的。但是呢用这个形容词是不可以的，要把它变成动词的形式呢后面加一个 en, shorten the process, 把一个过程缩短了 from 3 months to 8 days, 三个月变成了8天。该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小刘他说到呢，在过去的一年他们还向居民发放了大约850个、啊、清洁剂的样品来做一个实际的体验、啊、那么看看他们的效果如何。 The group has handed out about 850 samples, 发放这个词用这个 hand out 这个词、啊、其实非常的形象，用这个 hand 它呢不是名词的手了，而是说用这个手去发放什么东西，给它发放出去呢加一个词 out 合到一起呢就发放某一个东西。我们平时呢在街上会看到一些做营销的一些人呢在街上发一些传单，那么发放这个动作用这个 hand out。 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呢会不定期的给学生们发一些练习题等等，那么这个动作呢叫 hand out。 同时这个词合到一起呢是指一个名词了，是指呢老师发给学生的那些练习片啊练习题啊等等哈，用这个词 handout 来表示说跟教材相呼应啊相这个匹配的一些练习的资料，用这个 handout。 850个 sample 哈、啊、样品 sample of the detergent to residential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year, 过去一年啊 ,850 份。同时啊他们还在两个社区安装了两个处理中心，他们服务的人口呢达到了2000人。They also installed, 这个词啊安放 two processing centers。我们讲过这个 process, 它有处理过程的意思。同时呢这个 process 后面加 ing 呢表示处理的哈、啊、强调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这个动作。后面加这个 center 变成了处理中心啊 ,processing center in two neighborhoods with combined population of about 2000 in February. 但是啊他们的负责人也讲到啊这种生态酶啊不是万能的，但是呢把它介绍给大家呢至少可以教会人们把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呢能够有效的区分开来。But team leader said the so-called eco-enzyme is not all-powerful, 不是万能的。 Powerful 前面加一个 all, 所有的都是有能量的。 Not all-powerful. However, introducing it to household can at least teach people about separating their kitchen waste from other trash.能够有效的 separate 分开，另外一个词叫 separate kitchen waste from other trash。 那么另外一个词哈表示垃圾是 trash， 也表示垃圾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competi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produce garbage disposal innovations. They are competing to become CEO, that is chiefenvironmental officers. They were member of the 10 finalist team of National In With The Trash contest that encourage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devise creative way to reduce waste. More than 1,400 teams from 50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participated since last September. the student develops solutions using technology, design, and education. We hope their use can motivate people around them to become eco-conscious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after this competition. The 10 finalists' proposal focus on recycling, reusing, and waste sorting.A student from Chengdu Southwest Jiao Tong University is using biotechnology to process kitchen waste. Ferment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matter with brown sugar and water produce an enzyme that functions as eco-friendly detergent. The team shortened the process from 3 months to 8 days. The group has handed out about 850 samples of the detergent to residential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years. They also installed 2 processing centers in 2 neighborhoods with combined population of 2,000 in February. But the team leader says the so-called eco-enzyme is not all powerful. However, introducing it to household can at least teach people about separating the kitchen waste from other trash.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同学呢，他来自于海淀实验中学，他的名字呢叫李怡然。 大家好，我叫李怡然。今年12岁，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实验中学。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杨绛的一篇文章《我们仨》。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仲叔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仲叔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踪影，我喊他没反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仲叔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的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深加了我的孤寂。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森木，有渺渺流水，看不清溪流是多么宽敞。向后看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子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乡里很远了。仲叔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在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说也说不到到哪儿去了。黄继忠突然醒了，仲叔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我忐忑了半夜等仲叔醒来，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一声不吭地拍下我走了。仲叔并不以为我在梦里为他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也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来寻找，走于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待末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仲叔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万里长里的梦。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李怡然同学。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说你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呢把作品发给我们，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Nancy 是有毒的常青藤的专家。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Poison Ivy Expert. Look, I am picking a bouquet of wildflowers. Bouquet is fancy for a bunch of flowers. Watch out for poison ivy, Mom keeps warning me. I am, I say. I know what poison ivy looks like. I know the rhyme. Leaves are free, let it be. Why, I am practically a poison ivy expert. What do we think? Is she an expert? The next day, I bring the bouquet to school. Bree brings cupcakes. Robert brings purple punch. So punch is a kind of drink. We conceal everything. Conceal is a fancy word for hide. We are having a surprise party for Miss Glass. It is her birthday. Wow. Happy birthday! By lunchtime, I am so excited about the surprise that I get all itchy. Ooh. My arms itch. My nose itches. Every inch of me itches. Ooh. Nancy, you have red bumps on your face, Bree says. I do? Yes, I do. Miss Glass calls home. Dad picks me up and we go to the doctor. It is all my fault. I am not a poison ivy expert after all. And what if my bouquet had poison ivy in it? Oh no, Miss Glass. Dad lets me call Miss Glass. Ah, there is no poison ivy, she tells me. Good. Just beautiful flowers. Merci, Nancy. Miss Glass knows I love French. Later, Bree stops by. I am too itchy for company. So she sends stuff over in our mail basket. A note from Miss Glass says, everyone is starting a journal. You can write yours at home. Bree's note says, Thursday is pick today. Will you be back? No, I won't be back Thursday. I am miserable. That's even worse than unhappy and also much fancier. All night, I itch and itch. The next morning, I am exhausted. That is fancy for very, very tired. Mum shows me a little jar. It is from the lady next door. Mrs. Devine says to put this cream on your bumps, Mom tells me. It is a home remedy. A remedy is fancy for medicine. Look at Nancy, she's covered in the green remedy. Ooh la la, I don't itch. What is this magic cream? So happy. Mrs. Devine says it has jewelweed in it. Jewelweed grows in her garden. I like the name. Weeds are not fancy. Mom brings home a library book. I learn about poison ivy. Then I start my journal. I put in many fascinating facts. Fascinating is fancy for interesting. In the fall, poison ivy turns red.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But don't let that fool you. Stay away. Dogs are lucky. If they touch poison ivy, nothing happens to them. Oh, what did Nancy draw? If you touch a person with poison ivy, you will not catch it. Just don't touch clothes that still have poison ivy on them. By Sunday, I really am a poison ivy expert. Tomorrow, I go back to school. In the afternoon, I go to Bree's house. Ooh la la, there is a surprise party for me.